在六二五反美斗争日之际，我国各群众团体23号举行集会，表示决心报仇。集会分别在信川博物馆和水山里区级教育馆的教育广场举行，由青年同盟、农业劳动者同盟、妇女同盟、有关部门干部和青年学生、农业劳动者同盟员、农业劳动者和妇女同盟员参加。会上发言者谴责说，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在摇篮区侵吞年轻的我国，就于1950年6月发动了侵略战争，而且在暂时战略撤退时期占领信川、水山里等地，干出了野蛮的大屠杀行为。如果美帝国主义者忘却历史的教训，胆敢再次发动战争，那么将同人民军一道奋起投入卫国战，在地球上彻底消灭敌人，来千百倍的为民族报仇雪恨。会上一些人朗诵诗，表示决心报仇。